你好，我是盛严密，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18讲，欢迎回来。在前面一讲当中，我们仔细分析了引起故障的原因，并且已经知道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故障，必须在程序中做好防御工作。那在这一讲里呢，我们继续前面的讨论，看看为了增强程序的健壮性，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在前面的第11讲以及第17讲当中，我们已经初步接触过一些防范对端异常的方法，比如通过 read 等调用时，可以通过对 EOF 的判断随时防范对方程序崩溃。我在文稿当中给出了一段程序，你可以看到这个程序中的第4行，当调用 read 函数返回零字节时，实际上就是操作系统内核返回 EOF 的一种反应。如果是服务器端同时处理多个客户端连接，一般这里会调用 shutdown 关闭连接的这一端。上一讲也讲到了，不是每种情况都可以通过读操作来感知异常，比如服务器完全崩溃或者网络中断的情况下，此时如果是阻塞套接字，会一直阻塞在 read 等调用上，没有办法感知套接字的异常。那其实有几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办法是给套接字的 read 操作设置超时，如果超过了一段时间就认为连接已经不存在，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具体的代码片段。这个代码片段在第4行调用 set sock option 函数设置了套接字的读操作超时，超时时间为在第1到3行设置的5秒。当然在这里这个时间值是拍脑袋设置的，比较科学的设置方法是通过一定的统计之后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值。关键之处在读操作返回异常的第9到11行，根据出错信息是 eAgain 或者 eWouldBlock 判断出超时，转而调用 onClientTimeout 函数来进行处理。这个处理方式虽然比较简单，却很实用，很多 FTP 服务器端就是这么设计的。连接这种 FTP 服务器之后，如果 FTP 的客户端没有续传的功能，在碰到网络故障或者服务器崩溃时就会挂断。第二个办法是第12讲中提到的办法，添加对连接是否正常的检测，如果连接不正常，需要从当前 read 阻塞中返回并处理。还有一个办法，那前面第12讲也提到过，那就是利用多路复用技术自带的超时能力来完成对套接字 IO 的检查，如果超过了预设的时间就进入异常处理。文稿当中有一段代码，这段代码使用了 select 多路复用技术来对套接字进行 IO 事件的轮询，程序的13行是到达超时后的处理逻辑，调用 onClientTimeout 函数来进行超时后的处理。一个设计良好的网络程序应该可以在随机失误的情况下表现稳定。不仅是这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安全也愈发重要，我们编写的网络程序能不能在黑客的刻意攻击之下表现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那很多黑客程序会针对性的构建出一定格式的网络协议包，导致网络程序产生诸如缓冲区溢出、指针异常的后果，影响程序的服务能力，严重的甚至可以夺取服务器端的控制权，随心所欲的进行破坏活动。比如著名的 SQL 注入就是通过针对性的构造出 SQL 语句完成对数据库敏感信息的窃取。所以啊，在网络程序的编写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面对的是各种复杂异常的场景，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攻击者，保持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警惕。那么程序都有可能出现哪几种漏洞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在文稿当中已经放置了一段代码，这段代码从连接套接字中获取字节流，并且判断了出岔和 EOF 情况。如果对端发送来的字符是 quit， 就回应 command OK 的字符流，乍看上去一切正常。但仔细看一下，这段代码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结果，通过 receive 读取的字符数为128时，就会是文稿当中的结果，因为 buffer 的大小只有128字节，最后的赋值环节产生了缓冲区溢出的问题。所谓缓冲区溢出，是指计算机程序中出现的一种内存违规操作，本质是计算机程序向缓冲区填充的数据超出了原本缓冲区设置的大小限制，导致了数据覆盖了内存占空间的其他合法数据，这种覆盖破坏了原来程序的完整性。使用过游戏修改器的同学肯定知道，如果不小心修改错游戏数据的内存空间， 很可能导致应用程序产生如 access violation 的错误，导致应用程序崩溃。那我们可以对这个程序稍加修改，我把代码贴在了文稿里，主要的想法是留下 buffer 里的一个字节，以容纳后面的字符。这里有一个例子哈，那这个例子里面还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发送过去的字符串调用的是 sets off， 那也就意味着 response 字符串中的字符是被发送出去的，而我们在接受字符时则假设没有这个字符的存在。为了统一，我们使用 string length 的方式忽略最后一个字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第16讲当中提到了对变长报文解析的两种手段，一个是使用特殊的边界符号，例如 HTTP 使用的回车换行符，另一个是将报文信息的长度编码进入消息。在实战当中，我们也需要对这部分报文长度保持警惕。在进行报文解析时，文稿中代码的第15行对实际的报文长度 message length 和应用程序分配的缓冲区大小进行了比较。如果报文长度过大，导致缓冲区容纳不下，直接返回负一表示出错。千万不要小看这部分的判断。试想，如果没有这个判断，对方程序发送出来的消息体可能构建出一个非常大的 message length， 而实际发送的报文本体长度却没有这么大，这样后面的读取操作就不会成功。如果应用程序实际缓冲区大小比 message length 小，也产生了缓冲区溢出的问题。文稿里就是这样一段发送端不小心构造的一个程序，消息的长度不小心被设置为65535长度，实际发送的报文数据为 just for fun。 在去掉实际的报文长度 message length 和应用程序分配的缓冲区大小做比较之后，服务器端一直阻塞在 read 调用上，这是因为服务器端误认为需要接收65535大小的字节。最后是第三个例子，如果我们需要开发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假设报文的分切符是换行符，一个简单的想法是每次读取一个字符，判断这个字符是不是换行符。文稿当中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最大问题是工作效率太低。要知道，每次调用 receive 函数都是一次系统调用，需要从用户空间切换到内核空间，上下文切换的开销对于高性能来说最好是能省则省。于是你可以看到文稿当中的第二个版本，这个函数一次性读取最多512字节到临时缓冲区，之后将临时缓冲区的字符一个一个拷贝到应用程序最终的缓冲区中，这样的做法明显效率会高很多。这个程序的主循环在第8行，通过对 length 变量的判断试图解决缓冲区长度溢出问题。第9行是判断临时缓冲区的字符有没有被全部拷贝完，如果被全部拷贝完，就会再次尝试读取最多512字节。第20到21行在读取字符成功之后，重置了临时缓冲区读指针临时缓冲区待读的字符个数。第23到25行则是在拷贝临时缓冲区字符，每次拷贝一个字符并移动临时缓冲区读指针，对临时缓冲区待读的字符个数进行简易操作。在程序的第26到28行判断是否读到换行符，如果读到则将应用程序最终缓冲区截断，返回最终读取的字符个数。这个程序运行起来可能很久都没有问题，但是它还有一个微小的瑕疵，这个瑕疵很可能会造成线上故障。为了讲清这个故障，我们假设这样调用，输入的字符为 012345678-N， 当读到最后一个字符时 length 为1。问题是在第26和27行，如果读到了换行符，就会增加一个字符串截止符，这显然越过了应用程序缓冲区的大小。正确的程序我也附在了文稿当中，这里最关键的是需要先对 length 进行处理，再去判断 length 的大小是否可以容纳下字符。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哈，让我们总结一下，在网络编程当中是否做好了对各种异常边界的检测，将决定我们的程序在恶劣情况下的稳定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做好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准备。这里的异常情况包括缓冲区溢出、指针错误、连接超时检测等等。和往常一样，给大家留两道思考题。那第一道，我们在读数据的时候一般都需要给应用程序最终缓冲区分配大小，这个大小有什么讲究吗？第二道， 你能分析一下我们文章当中的例子所分配的缓冲是否可以换成动态分配吗？比如调用 malloc 函数来分配缓冲区。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